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猴子进城》。小猴子出城买了一根很长的竹竿，他拿着那根长长的竹竿想要进城回家。到了城门口，猴子先是竖着拿杆，结果卡在了城门上进不去了。他想来想去，又把竹竿横过来拿，还是卡住进不去。小猴子想进城不行，想把竹竿退回去又嫌太远，真是进退两难。这时路过的乌龟爷爷看见了，他于是替猴子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乌龟很骄傲地说， 我见多识广，只要将竹竿锯成两段不就行了吗？ 进城后，猴子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呢？